从今年开始，本市每年将会安排2亿元的市政府固定资产投资，用于补助商业便民服务设施的项目。而在未来，全市也将会积极的利用疏解腾退空间，完善商业便民的设施。据市开发委的相关负责人介绍，今年投资补助的重点呢是支持蔬菜零售网点、早餐店、便利店以及社区商店的便民服务综合体等项目。再来关注影视方面的消息，人手一部荣耀手机，吃零食只吃良品铺子，购物不离开唯品会等等。欢乐颂2铺天盖地的广告植入也是让观众吐槽是在看广告颂，而该片的制片人侯洪亮则表示，电视剧的广告植入肯定是会有的，自己和团队呢也在探索如何能够做得更加自然，更能为大家所接受。而据了解，欢乐颂2的各式植入品牌的商家已经超过了50家。 走不完的长巷，原来也就那么长，跑不完的操场，原来笑成这样，时间的手翻云覆雨了什么，从我手中夺走了什么，闭上眼看16岁的夕阳，美得像我们一样，边走边唱，天真浪漫勇敢，以为能走到远方，我们曾相爱，想到就心酸。上岸一波波欢快的浪，校门口老地方，我是等候地方，牵你的手，人群里慢慢走，上眼看最后那颗夕阳，美得像一个遗憾，辉煌爱上青春兵荒马乱，我们潦草的离散，明明爱呀却不懂怎么让人不折断，为何生命不准的人成长，就可以修正过往，我曾拥有你，真叫我心酸。 房山人民广播电台，一起聆听北京上空最温暖的声音。

学着等待。最后的疼爱是说放开，不要一张双人床，中间隔着一片海，感情的污点就留给时间慢慢漂白，把爱收进胸前左边口袋。最后的疼爱是说放开，不想用言语拉扯，所以选择不责怪。感情就像候车月台，有人走有人来，我的心是一个站牌，守着等待。我把收音机打开，听着别人的失败，哽咽的声音仿佛诉说着相同悲哀。你的依赖还在胸怀，我无法轻易推开，我无法随便走开。感情中专心的人容易被伤害。 听听资讯，听听歌，这里是经典九六九，我是昭昭。首先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资讯内容。最近北京市交通委的相关负责人介绍，在今年年底之前，本市将会完成3916个路侧停车电子收费试点，而在明年年底前将会实现城六区和通州区路侧停车电子收费全覆盖。2019年，北京的路侧停车位将会全面的实现电子收费，解决停车乱收费、停车溢价的行为。再来关注高考方面的消息，高考的准考证已经下发到了本市的各个学校，而高考的工作呢也正在进行紧张的筹备阶段。今年的准考证和往年的准考证相比变化不大，准考证的正面呢印有学生的准考证号、考场号、姓名、性别以及报考单位等等信息，而在准考证的背面印有考试的时间以及注意的事项。高考呢一日临近，在这里呢969也希望所有的考生们在最后冲刺阶段奋力一搏，考出好成绩。最近有媒体报道称 C919 大飞机的很多关键技术都来自于海外，中国只造了个空壳。根据这样一个消息，工信部也回应称 C919 的飞机气动设计、结构设计以及系统设计的需求均由中国商飞公司提供，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。来关注公积金方面的消息，持有北京市居住证的在职职工依法纳入住房公积金缴存范围，与北京户籍在职职工同等的享有住房公积金提取以及使用的权益。 是在哪里，日子过得怎么样，人生是否要珍惜，也许认识某一人，过着平凡的日子，不知道会不会也有爱情甜如蜜。任时光匆匆流去，我只心甘情愿感染你的气息，人生几何能够得到知己，失去生命的力量也不可惜，所以我求求你别让我离开你，只要天天在一起。